深追晚风，借一缕时光，捧一片星空，听一听，等一等，别匆匆。早梦着早了好梦，直到我沉醉。 远去这去了远方，远